家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嘅2022年3月17日星期四晚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同埋咧有我哋另一位主持邓达志。Hello William， 系 Hello William， 系啊，唔好意思啊，麻烦你今晚，因为整亲只脚爬山嘅时候。 系啦，咁你要多多保重啊，系啊， 系啦，透过电话同大家做节目啦，唔好意思。 咁咧嗱，今日咧我哋咧就有个好特别嘅题目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叫性别自主。咁我哋就请咗一位嘉宾。咁呢个嘉宾其实咧旧年嘅四月咧，佢都上过嚟我哋个节目一次嘅。咁佢咧就系谢浩林 Henry。咁佢系一位跨性别人士啦。咁佢亦都系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嘅创办人同埋主席。Hello Henry， Hello 大家好， 系你好，系 William 啊，我系 系啦，咁咧其实呢个题目咧，William 提议讲嘅系咪啊 ？William 系啊，我都其实追咗 William 一段时间噶啦，因为我觉得系呢件系一件好勇敢嘅事情，所以咧我好想同一个当事人咧系了解一下佢哋嘅即系整个情况咯，同埋即系除咗自身之外咧，咁啊屋企啦。社会啦，各方面咧个反应啊，同埋即系佢哋点样，即系跟住之后佢哋嘅心态点样自处啊，咁咯吓。 好啊。咁其实咧，我谂唔系个个人都即系听过 Henry 旧年个节目啦，或者系 Henry 谢浩林，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好嘛？可能你自己即系介绍得比较好啲吓，因为我有时都唔知点样介绍你啊，系啊。 咁我个名叫 Henry 啦，中文名叫谢浩林啦，咁我依家就31岁啦，咁系一个女跨男嘅跨性别人士啦，咁即系代表我原生性别系女性啦，但系依家已经做咗性别过渡，变咗做男性啦。咁头先讲过啦，我系一个新嘅 NGO 叫做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嘅创办人啦，同埋主席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就咁我作为一个跨性别人士，咁有咩特别咧？咁因为咧我咧。就是即係我個香港身份證咧，仲係寫住女嘅，咁咧就因為改唔到證嘅原因咧，咁我就走咗去做呢個司法覆核，想試圖推翻政府而家嘅政策，咁咧就咁咧就基本上咁我就係一個跨性別嘅運動人士啦，咁啊基本上就係咁樣啦。 咁其实你系即係你話女跨男啦，咁你即係已经係。完成了那个过程喎，系咪？ 你话医疗上嘅程序咧，其实我系即系冇再多所谓嘅手术要做啊。咁我咁我本身作为一个即系跨男，我做啲咩程序咧？咁我就即系大家听到我把声咧，就完完全全系男性嘅声音啦。咁你睇唔到我个人啊。咁其实我即系外表睇落去咧，都系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普通嘅一个中年男士咁样嘅样。 你把声都系似一个男仔嘅声啊， 系咁啊， 即系好男仔，好男仔，好男仔，佢绝对唔系一个中年人嘅声，31岁未系中年啊，今时今日。 系咁啊，阿姨，你头先个问题系乜嘢啊？唔记得咗添。 我记得咧，我第一次识你咧 ，Henry， 我喺即系我哋一齐做一个跨性别人士嘅教育一个活动都识你嘅。咁我第一次咧见即系见你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唔知道你系一个跨性别人士。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谢浩林，或者其实我谂好多人都认识你啦，因为一啲即系官司啊咁样啦。咁其实大家见到你都唔会谂到你系一个女士咯。 哦，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因为即系呢个原因咧，咁就因为同身份证嗰个女性嗰个性嗰反差太大，所以就变咗我攞住个证件就喺香港就遇到好多麻烦咁样咯。咁其实我嘅问题咧，即系呢个身份证改唔到证嘅问题咧，其实都系困扰好多香港嘅跨性别人士啦。咁啊，即系我认识嘅咧，就好多跨男咧，即系都系即系遇到差唔多咁嘅问题。有啲啊，甚至即系因为呢、這个即系唔止系日常可能去银行攞钱啊，租唔到屋咁嘅原因，可能有啲人即系因为改唔到性别，连婚都结唔到嘅，即系都有呢啲情况发生。 其实有咩困难呢？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好唔开心啊？即系你见到个身份证都好似同自己嗰个心理性别好唔同。 其实即系因为即系改唔到证，就系因为香港 喺即係你都知道啦，即係香港咧係即係嗰個法例規定咧係一出街就要帶住身份證，嗰、那個警察都可以隨時嚟查你嘅，即係變咗嗰身份證咁重要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上面嗰啲資料咧係唔正確嘅話咧，即係會令到你嘅日常生活帶嚟好多麻煩咯。即係我自己就試過啦，就即係去銀行啦，就啱啱係上個月嘅事，就係、是、想去攞啲錢，其實我一早已經即係俾曬文件佢，我即係一早已經改曬名啦，成啦。但係即係一去到嗰個銀行咧，都係即係佢都係覺得我對我嘅身份係存有好大疑問，要我再做一次身份認證咁樣嘅。即係有其他跨性別人士咧，就即係可能改唔到，即係銀行方面就可能改唔到嗰個稱謂啊，即係一路叫佢小姐小姐咁樣啦。即係然後即係。就變咗即係可能平時用 PayMe 咁樣咧，就係唔識嘅人去俾 PayMe 佢，就變咗啊點解人嗰啲唔識嘅人就會對你嗰個身份就好大疑問咯？點解你嗰個係 miss 嘅咧？即係變咗將你出櫃啊！你改唔到證，即係你每一次用一啲有關身份證或者用身份證嘅時候，都係變咗一次出櫃，即係就變咗係一個即係長期嘅折磨。但係如果你話要改證嘅話，咁咧就係、是、嗰、那個改證嗰、那個，因為嗰、那個要求是非常之苛刻啊！香港嗰个要求 系有咩要求咧？ 佢即系个要求咧，就系、是、基本上就系要你做所谓嘅全套嘅变性手术啦，即系俗啲咁讲。咁啊，女跨男咁系点样咧？咁啊，有两大要求啊，就基本上就系、是、第一就系活摘器官啦，咁就系要你切除嗰个子宫啦，同埋卵巢啦，就系、是、一个絕育手术啦，非常庞大嘅手术。咁其實都睇你喺外觀你都睇唔到個人係咪仲有子宮卵巢啦。咁第二佢就要你即係一個更加侵入性更加高嘅程序，就係所謂嘅重建陰莖嘅手術。咁其實呢個手術咧就即係你話無中生有，其實好難，變咗就係一個非常龐大要做幾次嘅一個植皮手術咯。就將你通常嗰個技術就係將你嗰個手上面成塊皮切咗出嚟，跟住之後移植去下面咁樣，咁嗰個成功率就係、是、即係嗰個手術嗰、那個技術其實唔係好成熟嘅，咁就所以就好多人即係衡量過嗰個風險咁高嘅時候，而個技術咁唔成熟嘅時候，咁佢哋就冇做咯，就變咗即係你唔去做，就變咗就要攞就換唔到 證 據，用一個錯嘅證件咁樣， 係咪啊？ 係 你講咩話？ 阿 William， 即係我意思就係、是、即係如果因為你冇做到呢個 complete 嘅佢哋要求嘅手術嘅話咧，咁咧就唔可以喺呢個身份證上邊咧就改變你嘅性別啦，就 係啊，即係嗰個係啊，嗰、那個就係一個非常之苛刻嘅條件，就令到人好多人符合唔到呢個條件，令到佢哋換唔到證，就令到佢基本上就是一個長痛。versus 短痛嘅一個狀況咯，對於跨性別人士嚟講，即係你點樣對於一啲唔想做手術嘅人士嚟講、就是，就係咁嘅情況，即係兩邊一個 impossible dilemma。 但係其實以你知道咧，即係你哋一啲跨性別人士嘅團體咧，裏邊一啲女跨男嘅人咧，係咪都係即係多唔多人會做曬全套手術嘅咧？ 女跨男嚟講，其實你睇翻即係睇翻入境處嗰個數字啦，即係佢哋有公布一年入面有幾多個人去更改性別嘅。你見到嗰個跨男嗰個數字可能係一或者零咯，即係可能一年有幾十個人去改嘅，但係女跨男就係、是、即係嗰個比例係非常之懸殊嘅，因為佢哋根本就改唔到。 即係男跨女就會好多嘅，係咪？ 是啊，通常男跨女是多好多啦。如果你话做所谓嘅下身手术嚟讲， 点解咧？点解男跨女系会多啲人做咧？系咪做得到咧？ 因为嗰个技术上咧，即系系容易啲啊。因为你系如果男跨女嚟讲咧，咁你就系切除咗睾丸，跟住之后切除阴茎啦。其实都唔系切除阴茎，其实你系将即係俗啲嚟講係點樣咧？咁啊，將一個陰莖變做一個陰道咧，你就首先切除咗睾丸啦，然後你將嗰個陰莖嗰個皮咧就反開佢，然後喺下面度掘個窿，又反翻入去，咁樣就嗰、那個手術基本上係咁樣啦，即係就變咗唔會 即係唔會好似女跨男咁樣，即係你需要去令我 手皮出嚟嘅 平程序，所以就變相就簡單啲咯。 嗯，哇，聽起嚟都係好複雜嘅喎。 如果女跨男嚟講，女跨男係嗰個手術，頭先講嗰個叫 final pass 啦，即係嗰、那個嗰、那個手術咧，你係冇可能一次過做完，你起碼做三次。咁嗰個歷時係起碼一年，但係你講緊男跨女嗰、那個所謂嘅下身手術咧，其實一次過就做完，即係好多人咧就係、是、即係我聽過好多人士咧就係、是、即係可能香港嘅，咁就可能去泰國去幾個星期啦，跟住之後就完成所有嘅程序之後就翻香港就冇就唔需要再做其他手術噶啦。咁啊，咁當然有其他即係可能。平時有啲 maintenance 嘅嘢要維持嗰個陰道嘅，即係嗰個一定嘅闊度啦。咁啊，但係就唔會好似女跨男咁嗰個手術嘅嗰個併發率、併發症嗰個發生率會咁大咯。 嗯。喂，咁其實咧，即係聽你咁講咧。比較即係男跨女嘅人就會比較願意做手術啦。咁其實係咪喺香港咧？即係因為如果你做唔到陳道手術，你改唔到個性別啦，喺個證件上面，其實會唔會係女跨男嘅人面對呢啲事情個心理壓力會大好多，或者佢哋啲精神狀態會差啲咧？ 其實都係，即係我收到就即係我收到，即係嗰即係我諗我要首先。即係澄清一下先，即係唔係所有跨性別嘅人士都會想去做手術或者想做去下身手術嘅。咁啊，但係咧，即係即係平時我就會收到好多即係一啲人嚟查詢啦，就係、是、即係因為佢哋改唔到證而帶嚟嘅問題。咁就即係可能係有啲人就係、是、因為佢係即係我啱啱。講我近來收到嘅一啲查詢嘅事件啦，就係、是、即係可能一個女跨男人士，即係佢就因為改唔到證啊，但係佢係一個制服團體度工作嘅，咁啊，但係即係因為佢改唔到證，咁其實咁佢嗰個工作單位，因為佢要跟住嗰個身份證嚟辦事噶嘛，即係所以就變咗就唔可以容許佢去用男性嘅洗手間，或者唔可以俾佢著男性嘅制服咁樣。即係就基本上就係變相係一啲歧視嘅事件咯，但係因為即係香港嘅法例咧，就係其實即係大家都知係冇一啲基於性別認同或者性傾向嘅反歧視法嘅，所以就算即係發生呢啲事，其實我哋都好難幫到佢咯。 咁係咪因為咁樣，所以你即係成立咗一個平權協會啊？ 咁我哋成立呢個平權協會，即係。呢、这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我咁呢個平權協會唔係就我一個人發起咧，其實就係四個跨性別人士發起。咁呢佢四個大家都係改唔到證嘅人。咁我哋一開始咧點樣識嘅咧，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人啦。咁佢就係一路佢係好耐之前一路已經係一路做緊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比較非正式嘅。嘅一個跨男嘅一個網上小組啦，一個叫 social group 咁樣啦，咁我喺入面就識到佢哋幾個。咁我本身咧喺創辦呢個協會之前，咁我之前都喺即係另外一個即係跨性別嘅 NGO 度做咁樣啦。咁啊，咁嗰陣時啊就差唔多見到時機就成熟啦。咁都見到咁啱啱其餘嗰幾個人都想一齊去。開始呢件事喎，咁就開始咗。咁其實一開始都即係冇乜話太大嘅，即係話要我哋一定要做乜嘢啊？點樣其實係冇咁樣，但係一路做落去咧，就開始依家越嚟越摸索到自己嘅方向咁樣咯。 但有咗呢個會之後咧，對你哋有冇真正嘅幫助咧？其實到花， 我哋依家其實有㗎喎、哦，即係因為係有人係需要一個，即係其實出面呢係如果你係一個人係摸索緊，我想可能即係一個對自己性別有疑問嘅人，其實佢哋係唔知去邊度揾㗎喎。咁其實你 set 即係譬如我哋咁，我哋依家有個 website 啊，其實即係我哋上面有一個好系統性嘅。即係話俾佢知，哦，其實你要點樣去改身份證，你要點樣去改你嘅證件，你如果你想去真係做性別過渡，你需要去點樣做？其實呢啲資訊其實對一啲即係一啲啱啱 想開始呢、這個即係、探索性別或者探索性別過度嘅人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有用的。即係或者、我哋依家做緊嘅一啲 peer support group， 其實對一啲人嚟講係好有用的。即係啱啱可能講一兩個星期啦，就係、是、有一個跨性別人士，佢一路其實佢佢係做性別過度上面咧，其實佢都做咗幾多噶啦，即係可能佢已經做咗荷爾蒙治療啊，又做咗上身手術啊，但係佢一直咧，其實都係一個人喺出面，而佢屋企咧，其實係一個好恐跨嘅一個家庭嚟，佢一個人自己由大學開始自己做曬所有嘢，跟住之後佢就啱啱喺上兩個星期就加入咗我哋呢個 peer support group 啦，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對呢啲人嚟講咧。其实有一个 community 对佢嚟讲系非常之重要，而且都唔止佢一个系咁啊！即系我依家都即系都接触紧另外一个跨性别人士啦，即系佢哋依家系啱啱去开始做呢个性别过渡嘅程序。 好，我哋依家再听一下，再继续翻嚟再分享呢个故事好吗？Henry， 咁、 okay， 我哋而家听首歌先啦，系啊，系啊，邓达志帮我哋拣嘅《The Greatest Showman》嘅《This Is Me》。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使用 深圳市盐田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已经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明日起，公共交通、地铁将会恢复营运。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复工和恢复生产。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通告，说深圳市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完成两轮核酸检测，部分区域已经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但总体可控。通告又说，其他未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区域需要做好精准防控，努力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97点，跌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48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18.67，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7，人民币6.35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6美元，卖出1,9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早沿岸有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经典广播剧《九重恩怨》，1991年作品。 答应我，忘记晒以前的一切，报仇雪恨的结果可能是同归于尽。 尔冬升， 不可以，我不可以为了你前功尽废。 罗嘉玲领衔主演，3月18日起一齐重温《九重恩怨》。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疫情期间，香港人留意最多的字词，除了 Omicron， 相信要数到竹篙湾，英文就是 Penny's Bay。 Penny 在英文可以做人名、地方名的。另一个主要用法就是英国货币单位里面的便士，现在100便士等于1英镑，一便士即是我们一分钱的概念。 Penny 在英语运用里面多数都涉及钱，例如 It won't cost you a penny， 即是不用给一分钱的意思。当年咖啡传到英国的时候，开了很多咖啡馆，成为啲人讨论世事、政治、学术的地方。咁主要花一便士饮下咖啡就可以发表高见，就好似喺课堂演讲咁样。所以英国嘅咖啡馆俗称便士大学 （Penny University）。饮咗咖啡需要上厕所，旧时英国公厕嘅厕格门需要抌便士硬币去打开嘅。久而久之咧，多咗一句用语。I need to spend a penny， 即是去一趟洗手间。Penny 除了涉及钱，也都引申出其他的谚语。硬币在流通过程里面因为磨损之类没了价值，又或者是假币，大家都嫌弃。一个人将劣质的便士洗出去，不用几耐，自己在找着的时候都有机会收回来，损失或者恶运都不可避免。人就会说 A bad penny always turns up，隐含冇办法避免嘅无奈嘅意思。被送入竹篙湾检疫嘅无辜香港人， 如果想通了，明白到世上总有 bad penny， 很多事事与愿违，应该会好过一些。另外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等于中文的因小失大，或者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为了一便士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但就招来更大的损失。那些因为权衡谋算政治利益出席政治筹作活动的人，在竹篙湾得闲的时候，或者可以咀嚼下这一句，我们不能够一竹篙打一船人，被迫入住竹篙湾的很多都是无辜的，不知为什么成为病毒的密切接触者。不过没了行动自由就换来思想自由，暂时都不必再面对工作或者其他生活苦恼了。英文里面都有一句，一个便士跌下来突然间明白了什么，有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意思。在这里祝那些入竹篙湾的人健健康康回家， Without losing anything, not a penny。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是有部分是涵蓋不到第24至27条所講的有關的一些行為的，所以呢這方面呢正正就是說呢香港國安法是可以彌補到堵塞到相關的漏洞。 星期六晚上九點，國安法事件簿，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那時拍戲呢就我要放学先走去拍噶嘛，咁你知道我系读紧中学，我要成3点几先放，咁仲要去到邵氏片场咧，咁我仲要由跑马地坐巴士去到天星码头，过咗码头之后咧，去到行到邮政局嗰度咧就闯车嚟车我， 咁专业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点搭4，杨少雄、宝佩仪，仲有我陈美玲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回到我哋今晚3月17号星期四晚嘅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性别自主。喺直播室里边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咁亦都有我嘅拍档啦，邓达志你好 ，William。 你好 ，William 系。 咁仲有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咁之前佢都上过嚟嘅，就系一位女跨男嘅跨性別人士，我都要諗一諗嘅。咁咧就係叫謝浩林阿 Henry， 咁佢亦都係香港跨性別平權協會嘅創辦同埋主席。咁 Henry 啊，頭先第一次差唔多完嘅時候啦，你都分享翻你自己經歷過一啲你嘅會一啲求助者啲個案係咪啊？ 係啊，佢講求助者嘅個案，或者頭先嗰個問題其實問得好好，頭先阿 William 問。啊，點解咁你整個會出嚟有咩用咧？即係咁啊，因為即係呢個整個會出嚟咧，就係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一個動作，係想即係想羣埋一堆有志之士去去再繼續對呢個跨性別平權運動心間細作啦。因為即係其實我諗 William 都好清楚，即係喺香港嘅同運啊、跨運嗰個進展咧，其實即係大部分嘅進展咧，都係由官司打出嚟，即係都係一啲即係個人係行出嚟，我走去挑戰政府某啲條例，即係好似之前同婚挑戰公務員福利，挑戰一啲visa 等等嘅條例。咁啊，即係你話一個運動，即係宗教佢冇可能只係靠一啲個人去做，即係我又係咁諗，咁我打完官司之後，咁即係點咧？咁即係你都要繼續 即係心間齊作落去啊！即係你可以話哦，咁啊，你依家可能做一啲政策嘅efficacy 其實都唔係話好有效，但係佢終究佢都係需要喺度。咁我諗即係呢個協，我哋呢個協會就係想專注做即係呢樣嘢，就係、是、去輔助呢、這個政策推廣咯。咁我哋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協會，我哋係做好多。即係你睇，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嗰啲 social media， 留意我哋嗰個 Instagram， 其實我哋寫好多有關政策嘅嘢。即係呢個係我諗喺香港嗰、那個即係公民社會入面咧，其實係唔多見。咁啊，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咁我哋即係做好多知識傳播啦，即係令到即係好似我今日上嚟節目就係一樣嘢。即係除咗我哋服務跨性別人士，我哋都會對即係一般大眾去即係去講解其實。即係我哋跨性別嘅人士，或者跨性別平權係啲乜嘢咁樣之類嘅嘢咯。 嗱呢、這個咧就係你個 NGO 嗰、那個工作嘅範圍啦。我想問，即係聽聽你嘅心聲啦。你由大概幾大到咧開始發覺，哦呢、這個唔係應該係我嘅性別身份嚟嘅。我其實有我自己性別身份嘅訴求嘅。大概幾多歲到你開始係認識呢件事嘅？ 我谂我由细到大，其实即系我依家冇相俾你睇到啊，但系即系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系所谓男仔头咁样，我好细个已经系咁。即系我睇翻，如果你睇翻我以前啲相，其实同依家就唔系好大嘅分别。咁啊，即系你话喺中学之前咧，咁啊，即系读一间男女校啦，咁啊，即系同啲男同学，即系 friend 个打兵咁一齐踢波咁样。嗰阵时都即系唔系有，即系周围嘅人都唔系。好大嘅反應，你話學校 啲同學有冇對你覺得即係笑你啊、歧視你啊咁咧？當時同啲男同學一齊 冇喎，我細個即係我一路以嚟由細到大喺香港嘅學校，我啲同學都對我好好。就算我之後中學係讀女校，啲同學都係對我好好。但係 點解你要揀女校讀咧？即係既然你即係細個，已經知道自己 OK， 你即係喜歡嘅活動， 唔係我揀呢樣嘢，我有得揀就唔喺嗰度讀啦，係咪？所以我之後就讀完嗰女校就即係我到我真係好有意識嗰陣時啦，我就真我代我揀咗去英國升學啦，我就去咗一間男女校度讀書咯，嗰陣時就。 我記得咧，我睇過你一張即係讀中學嘅一張校服相啊。你记唔记得你分享过？ 系啊，嗰 嗰啲旗袍系咪啊？佢旗袍嗰色嗰啲， 系因为我以前中学咧就系即系读女校嘅，咁嗰间女校咧就系啲好传统嘅基督教女校啦，咁啊，然后嗰个校服咧就要着即系嗰啲长衫啊，蓝色嗰啲长衫咧，咁啊，即系我中学嗰阵时即系其实好憎呢个长衫，咁我就成日都唔去着呢个长衫，咁啊，即系日日都着 P 衫翻学咯，即系日日都 track suit 咁样翻学咯，跟住之后咁即係咁你鞋咁你個個都著長衫，你著 track suit 得㗎嘛。咁即係但係我就因為我參加好多校隊，即係同埋我幫學校打好多運動。因為第一我係鍾意做運動帶嚟嗰種即係好自由，可以表達自己男性即係好陽光嗰方面嘅感覺啦。二嚟即係如果我去幫校隊去，如果我嗰日要訓練，其實我就有個藉口，就話哦，其實我今日著 track suit 係即係唔著長衫，係因為我要為學校做事，所以先可以咁樣做，即係有兩個咁嘅原因咯。 仲有日日都著住呢個 track suit 啦，因為放學之後我仲要培訓啊咁啊之類。 係啊，即係所以嗰陣時即係以前影嗰啲相真係好少見到著長衫。 嗯嗯，嗱，咁去到咩時間咧？你嘅意識雖然 OK， 你係好男仔頭。但男仔头唔系表示你就会啊，我想即系将我嘅性别自主，我改变我嘅性别。咁去到咩即系咩岁数到，你就好肯定我要即系话事权，我要改变我嘅性别。去到咩大约咩年纪到嘅咧？该 去到去之后，我喺香港考完会考之后，我就去咗英国读书啦。咁啊，其实一路由青春期咧，即系一开始发育咧，即系我比较迟，同埋即系比较缓慢，但系。即係一路發育以嚟，都覺得開始越嚟越唔舒服啦。咁嗰陣時去到英國之後咧，咁就因為我去咗一個即係同志好友善嘅城市度讀嘅附近讀書啦，即係 Brighton 啦，喺南部。咁即係喺嗰個環境之下，即係我就知道乜嘢跨性別啦，同埋最肯定係乜嘢咧？因為嗰陣時就即係我中意咗個女仔。 咁咧就即系我相同一齐啦。但我就觉得我自己唔系，即系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系一个女同性恋者。即系虽然有好多人即系会觉得我系一个 TB 啊，系一个好坏嘅人啦，甚至即系，但系我就唔觉嘅。但系嗰阵时咧，即系我中意咗呢个女仔之后咧，我就觉得我同佢呢个关系系一个我想做男性嘅关系，即系一个男女朋友嘅关系啊，而唔系一个女同性恋嘅关系咯。即系嗰阵时我就确认，哦，其实我系同埋我睇唔到自己想做，睇唔到我自己嘅未来系可以用一个女性嘅身份我出去做嘢。或者升大學是用呢個身份出去同人社交，我睇唔到，即係喺呢基本上呢兩個原因，即係令到我去即係確定自己係一個跨男嘅身份。 喺嗰段時間有幾大嘅困擾啊？你其實 好困擾嗰陣時就因為即係去到因為嗰陣時係講到十到問二十歲啦，即係我嗰個身體係越嚟越女性化。其實我已經即係開始用好多方法去，即係去遮掩自己越嚟越女性化嘅身體。咁我就開始束胸啦，咁就係著嗰啲束胸背心啦。咁就係即係好係點樣一件乜嘢係束胸背心咧？就係、是、一件背心，咁前面咧就有一啲好厚嘅繃帶嘅，跟住就側跟咧就有啲勾啊，或者一啲蝸術貼咁樣啦。咁你著上身咧，然後咧就拉到佢好緊，著到佢好緊，然後就將個胸部壓平。即係我嗰陣時就係著束胸咧，就一著上身咧，因為我想遮住自己，即係個胸部啦。咁就一著咧就唔肯停，咁啊速由朝速到晚，咁啊速到即係大熱天時就爭啲暈。 即係生熱痱嘅，真係會。 係啊，真係會噶，真係會皮膚敏感啊。然後即係然後去到嗰個位咧就。越嚟越唔想出去見人，即係唔想用自己一個女被視為女性嘅身份，即係唔想行出街就人哋會覺得你係女性，即係因為遮唔到個開始，所以就即係去到嗰陣時就越嚟越困擾，所以就去到嗰一個位咧，即係我就知道我原來即係有咩解決方案咧。其實即係我知道自己唔可以繼續咁樣落去，咁嗰個解決方案係咩？咁我就知道原來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性別認同診所啦。即係如果我去嗰度咧，即係我可以要求去做一啲醫療程序去，即係去舒緩我呢個狀況嘅。咁於是我就即係去咗去做呢個程序。 個舒緩係咪即係你要服食男性荷爾蒙啊、嗰啲丸啊、即係啲藥啊之類咁樣？ 我嘅情況就係、是、咯，即係因為我即係嗰陣時就係我想，即係我想做一個上身嘅手術。我嗰陣時係好確定自己想做上身手術啦。咁亦都即係確定自己，即係我想 上身手術係比較容易做，會唔會咧？ 上身手術係容易做嘅，即係比較容易做嘅。嗰陣時我做完，其實第二日佢已經叫我翻屋企，都唔使留院。 哦， 都好大嘅手術嘅，其實即係你要切除個乳房。啊、即是不需要留院的、第二天即刻可以走得。 是啊，因为视乎你本身那个胸部几大都要。即有些人可能小的就直头是其实做一个抽脂手术就完了。有些人是这样 的。我很有兴趣知道呢，你刚才说你那时喜欢了一个女仔。但是个女仔当时知不知道你的处境，同埋佢其实佢同你相处是当你一个男仔定是当你一个女仔呢？ 我谂佢唔知道我系 trans 嗰阵时，但系佢系佢系一个即系对同性恋或者对一啲非常规性别者持开放态度一个人咯。 佢系华人定系西方人嚟？ 系一个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识讲中文。 即系佢自己本身嗰个思想都开放啲嘅，系咪？ 都可以咁讲嘅。 咁其实你 屋企对你个 support 有冇 support 咧？其实定系 我屋企冇 support， 我屋企完全冇 support 咯。成我做成件事，即系点解我要加入 support group 咧？点解要成立平权？即系点解成立一个会咧？ 因 为都系一我系一基本上一个 冇 身 啊！ 我呢个会系 因为曾经举目无亲，所以你就要整一个即系个组织，咁咧就俾即系你哋有志喺你哋个方向行嘅人咧，能够有个屋企，即系有个心灵上面屋企咧，起码系咪有人扶持，系咪咁解？ 都可以咁讲，某程度上佢都系 一個咁樣嘅方向，但佢當然唔係全部啦，即係佢即係我哋都有做頭先講過，即係我哋都有做政策研究，即係都一啲好即係一啲好點樣講好嚴肅嘅政策方面嘅研究啊。但係即係你話社交社群支援上，你可以話佢係一個即係似係一個 chosen family 咯。 嗯，其实你、即是你自己帮那些跨性别人士啦，咁佢你觉得佢哋嗰个家庭支援系咪都冇乜嘅？即系好多都系家庭唔系好接受。 有啲系家庭系唔接受，即系有啲系头先讲话我哋啱啱接即系又系一个就系依家啱啱打算去开始做性别过渡嘅人啦。咁啊，即系佢屋企人咧就系好多都系基督徒嚟嘅，咁即系我唔系话所有基督徒都系咁，但系即系佢屋企就比较，一啲思想比较守旧嘅基督徒啦。咁然后咧，即系对佢咧，其实即系佢一路以嚟咧都系所谓嘅 TB 打扮啦，但系佢即系都三十几岁人，咁啊佢屋企人咧即系都会，即系仍然系不停咁催促佢啊，你快啲搵个男朋友啦，即系都系同佢讲哦，其实嗰個對佢嘅期望咧，就係期望佢第日會嫁人咯。但係其實佢本身咧，其實即係呢種思想其實都係非常之不合時宜。因為呢位朋友咧，本身咧，即係係一個好，即係係如果佢翻嚟香港咧，其實係一個中環精英嚟嘅。即係你去期望一個一個事業咁成功嘅人，即係去為結婚而結婚，其實呢個期望本身都唔係好適當。即係咁，佢屋企就即係對佢有啲咁嘅期望啦。咁成日都同佢講啊，你着衣着啊，即係成日都即係佢話佢啲親戚咧，即係誇張到咧，即係佢有啲男裝衫啦，佢啲親戚咧，即係誇張到會黐張紙喺上面，黐張紙落佢件衫度咧，話呢、這個即係呢件係男裝咁樣，即係叫佢著翻女裝咁樣。 好啊，嗱，我哋又一陣間即係再翻嚟再傾啦，好嘛？我哋而家聽首歌先，係啦，咁就係 Dan Hill 嘅《Sometimes When We Touch》。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Romance and all its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youth.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you and drive you to your kne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through and hold you endlessly. I understand you, and I know how hard you try. I've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8,628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3,022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980,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医管局呈报再多28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923人离世，年龄由11个月至102岁，死亡率0.5%，87%人有长期病患。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市民听日朝早7点起，除了可以透过电话，亦都可以透过医管局的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预约23间指定诊所，亦都可以透过呢个程式查阅指定诊所的名额等情况。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社区仍然有很多病源和传播源。部分人甚至沒有病徵，估計確診數字未必會很快就回落。醫管局公布一名49歲確診新冠病毒女子死亡，她星期一到聯合醫院求醫，進入急症室的時候已經有呼吸衰竭，照肺兩邊都花，亦都曾經入住深切治療部，個案會轉介死因裁判庭跟進。死者生前曾经接种2剂科兴疫苗，最后接种在去年8月。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内地援港医疗队成员今日或者听日起会陆续在亚博照顾病人，相信增加人手之后可以进行更多照顾工作。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另外，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中方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赵立坚话：中方注意到布林肯仲讲中国企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方的有关言论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充分暴露了美方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思想，这类言论对解决问题毫无助益，中方坚决反对。赵立坚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锁匙在美国和北约 手中，希望美国和北约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好好反思一下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切实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38点，跌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18.65，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6，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12， 欧元对美元 1.109，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7.85 美元，卖出 1948.4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到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到打针的情况，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检疫一次就是最低限度是等于打了一针，但是当然你说不如咁就感染，梗系唔得啦，因为你感染会有死亡噶嘛。见到咁多老人家或者是有长期病患，千祈唔好谂俾我去感染啦，得到呢个抵抗力，咁呢个绝对错误嘅观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如果说圣修伯利的小王子是写给大人看的童话，那钟慧文这本44次日落再见小王子就是写给不愿意迈过童年界线的人。 44次日落再见小王子写的是原著故事完结多年之后，玫瑰化身成女孩来到这个星球的沙漠寻找小王子的旅程。同小王子一样，玫瑰在旅途上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偏执，还有对这个世界不被理解的理解。 例如玫瑰遇到一个红色的油桶，他在沙漠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每30年邮差才会来收一次信，期间他就在这片只有黄沙的土地上面负责看守写信人的秘密。玫瑰问他，你不觉得闷的吗？油桶说，只要将脚步放慢，就会发现眼前的同一片风景其实有不曾重复的面貌。玫瑰说他要找人，如果慢下来就会开始落后，但油桶就告诉他，落后不是开始在你跑不过人的时候，而是当你决定去竞逐的时候。 后来玫瑰遇上一朵同她生得好似亦都只有4根刺的塑料月桂花，玫瑰向往月桂花永不枯萎，月桂花就羡慕玫瑰可以同喜欢的人一起感受阵雨和阳光，在凋谢之前曾经散发醉人的芬芳。月桂花的话令娇贵任性的玫瑰发觉，原来能够同小王子一起在这个星球中老，其实都是一种福气。 假如你都曾经为小王子而着迷，或者曾经以为自己对待所爱的人就好像小王子对待玫瑰感，但事过境迁之后回望，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那朵呵索小王子的玫瑰。这样读一次44次日落，行一次玫瑰行过的路，都算是一场迟来的成人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44次日落再见小王子》，作者钟伟文，由真源有限公司出版。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天马行空，怪力乱神，特技奇景巨星，缔造划时代仙魔宇宙。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魔幻武侠巨片《蜀山》，由徐克导演，郑少秋、林青霞、刘松仁、洪金宝、袁彪、孟海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我哋今晚3月17日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性别自主。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同埋有我哋另一位主持阿邓达志 William， 你好。同埋咧就我哋嘅嘉宾啦吓，谢浩林 Henry。咁佢系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创办人同埋主席，亦都系一位女跨男嘅跨性别人士。Henry 啊，头先咧你讲即系讲紧一个故事啦，未讲完啦。咁你可以繼續跟我們分享，即是那個跨性別人士最後那個情況是怎樣。 那這位這位朋友呢，那他現在就是他家裡是即是這麼反對 的狀況的情況之下呢，那他呢就現在其實都拖延了很久，因為他即、就是他跟我說呢，即、就是他覺得可能有一啲所謂嘅內化恐跨嘅情況啦，即係因為即係呢個情況其實即係喺跨性別群體入面咧，即係可能喺同志群體其實都好常見，即係內化咗一啲恐同嘅情況啊。如果係同性戀嘅話，即係因為你即係其實本身件事係冇問題，你自己都覺得冇問題，但係出面你周圍嘅人日日都話你唔啱嘅時候，你開始覺得自己做嘅嘢都唔啱，即係因為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呢位朋友即係都拖延咗好耐啦，咁啊最近咧就終於咧就得起心肝，就去開始咗呢個程序啦。咁即係一路咧，即係都有跟進呢位朋友嘅進度啊嘅情況咁樣啦。 你話佢屋企人點樣對佢啊？頭先 佢依家屋企即係佢依家就即係即係處於一個正在出櫃嘅情況啦，即係陸續向緊周圍嘅人出櫃啦。咁啊，即係個進度都係好嘅，咁啊，希望佢啊遲啲就即係即係冇咩大嘅問題啦，我就希望佢。 嗯嗯嗯，屋企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阻力嚟嘅，因為咧你外邊可以我唔理你，你同我冇關係，可以咁樣講係咪？但屋企咧，即係某個程度上面，你都係有自己嘅訴求同埋理想啦，但係咧你亦都唔想同佢哋切割嘅咯，系咪？ 因为一个情况即系即系你话跨性别话出柜嘅，即系有啲人点解惊出柜咧？惊同屋企人出柜咧？因为佢哋惊俾屋企人即系踢走或者点啊？即系最严重系有啲人有啲跨性别人士系真系即系我系见过一啲系即系俾屋企人系。開始佢做性別過渡咧，屋企人就要佢離開屋企咁樣，即係佢最尾係會變無家啦。即係你好彩嘅，即係就會揾到出面可能會有啲即係 一啲 shelter 會收留你啦。咁其實 shelter 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因為都係男女分層。咁啊，即係所以變咗就即係因為呢啲經濟嘅等等嘅原因咧，即係會令到一啲情況比較困難嘅跨性別嘅人士咧，即係喺性別過渡嘅嗰、那個那個遇到嘅難度係更加高咯。所以屋企人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個一大難關之一。第二個難關就係即係工作場所方面都有，即係我哋接收過嘅即係查詢啊等等，其實都有好多問題嘅。有時候喺香港，特別喺香港。 你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你為大家即係依個小眾啦、啊、我哋叫小眾咁、去爭取權益啦。咁其實你都話有打過好多官司噶嘛？咁呢啲官司其實完咗未？可唔可以講得嘅？ 可以你話打官司，即係我自己嚟講咧，即係我依家就即係我哋要要求政府去取消呢、這個即係所謂活摘器官嘅政策啦。其實就呢、這個你話睇翻外國啦，西方一啲即係比較注重性小眾、性別小眾人權嘅國家，其實咧即係全部都係大部分差唔多全部都係已經取消咗呢、這個有術嘅條件噶啦。咁你睇翻我哋附近咧，即係可能你講台灣啊，即係佢哋都啱啱贏咗呢個官司，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我哋依家就系喺香港做紧呢样嘢啦。咁啊， 但其实系咪好多地方都系透过打官司去取消呢样嘢咧？ 你可以咁讲啊，其实系打官司呢个真系基本上一个争取同志平权嘅一个不可或缺嘅手段。咁系跨， 因为你正常透过打官司咧，你先至能够有一个法律嘅认可咁样。你唔係話即係喺民間度即係發出聲音啊？或者大家即係簽名行動，但係你喺透過呢個打官司咧，你係直接咧就喺法律上邊係成立啦。所以 that's why 即係你哋透過打官司嚟做呢件事啦，要 其實你話打點解要打官司咧？點解唔可以經過議會做咧？你經過議會做都得嘅。但係問題係，即係問題你議會你講到最尾都係一個多數少數服從多數嘅制度嚟噶嘛。 冇錯。 但係打官司咧就唔係話我幾多個人投票嘅少數服從多數嘅制度嚟噶嘛。因為講到即係同志嘅人權，因為你講緊少數人嘅人權。即係你如果去到一個議會嘅場所咧，即係如果你係講緊我人多先贏嘅，咁其實你係即係我哋永遠都好即係比較難得到人權咯。即係如果經過議會呢個渠道，但係你話經過一個即係有某程度上憲法保護嘅一個法庭制度，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啦，咁啊咁佢可能會得到某程度上嘅保障啦。雖然佢係一個好即係佢唔係一個萬能藥啦，當然。佢係非常之長啦，即係我打官司其實都搞咗5年啦，即係舉個例子。咁而且佢係一個好貴嘅程序啦。咁啊，但係即係佢係一個基本上佢係一個同志或者跨性別爭取平權嘅一個必要嘅手段咯，你可以咁講。 咁而家去到咩階段啊？其實 咁我依家就啱就即係其實有你可以視佢為一個三個階段嘅一個旅程啦。咁我依家就喺。打完第二輪官司啦，咁啊前兩輪都輸咗，咁我哋依家咧就即係做緊即係做緊啲文件啦，咁啊準備向呢個終審法院做終極嘅上訴咁樣咯。 嗱，我想問你咧，趁住時間剩翻唔係好多啦，嗱，你係由即係女跨男啦，係咪？咁咧就你自己認識嘅，你比較落嚟咧，女跨男同埋男跨女咧。在現在我們當今這個社會呢是哪一個 category 是會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呢？因為在我眼中呢是女跨男是容易被人接受的。大家呢真的某個程度是什麼中國人的傳統知道男低頭而已這樣豪爽而已這樣。但是男跨女的話就另外一件事就會是。你的看法是怎樣 呢？因為你剛才說的原因呢就是其實為什麼是女跨男會 容易啲俾人接受咧外在，因为你涉及到一个即系大家对二元性别嘅形象嗰个想象嘅问题，即系因为女跨男咧，即系可能个外表你系。你頭先都講過，你話你成日都話，哦，我睇唔出 Henry 係一個女跨男人士，即係呢個係我哋點樣形容一個你睇唔出嘅情況呢，就係、是、我哋話呢個人好 pass， 即係意味住呢個人你睇一個跨性別人士，你唔覺得佢係一個跨性別人士，你覺得佢係一個順性嘅人士。咁啊，因為女跨男咧，即係因為一啲即係因為啲生理條件啦，即係因為譬如你把聲你一變沉咗，你係唔可以。经过荷尔蒙治疗令佢变翻高嘅，所以就变相咧，即系同埋你啲骨架大咗，你系唔可以缩细，所以就变咗女跨男咧就容易 pass 个男跨女啦。In general， 即系大致上，咁所以就即系因为大家对一啲唔 pass 嘅人系唔系好接受嘅，一出面嘅人，因为大家不嬲都有一个即系对二元嘅一个非常之刻板嘅印象啦，所以就即系变相就会令到一啲即系佢哋。会对一啲唔符合所谓女性形象嘅男跨女人士，即系会有更加深嘅歧视咯。 明白，唔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路都系我哋嘅社会啦。整体嚟讲咧，都系男性主导嘅社会啊嘛。即系佢哋会觉得点解好地地一个男性，点解你要放弃呢个男性嘅身份嘅做女性咧？咁呢样嘢已经系一个罪嚟嘅，已经系。 其实都系，你都可以咁讲。咁因为即系，譬如即系好似好多跨男咁样，其实佢哋做性别过渡之前咧，即系佢哋都系即系已经系好多人都即系可能经历过所谓 TB 嘅阶段啦。即系佢哋已经系即系不嬲着男人衫都系冇问题噶嘛，即系唔会有。 其实一路都好，即系会容易被接受咯。其实 系啊，即系但系如果一个就系一个男人真系着女人衫嘅话，即系社会系难接受啲，都系。 嗯，亦都即系因为你一个男，譬如你一个女跨男咧，咁你就可能你系剪短头发啊，或者系你个首先，你哋成个人嗰、那个即系外形啊，甚至你个行，你个行，即系一般平时你个行动啊，咁你就比较，即系你只能够讲话你豪爽啦、啊，系咪？但系咧，如果你系男跨女嘅话咧，就好多人眼中咧就会系即系古怪嘅，就会变得。咁所以即系佢哋嘅压力系咪会更加大咧？其实 呢个都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好嘅问题，即系因为即系你都可以咁讲啦，即系变咗佢哋系有咁样嘅即系出面嘅期望啦，即系变咗头先我讲过即系内化恐跨嘅情况发生咯，即系两样加埋就变咗。更加多嘅壓力，所以有時即係你聽到群體入面，即係有啲其實即係我去打官司或者爭取免訴嘅時候咧，即係你係會聽到一啲可能男跨女嘅跨性別人士，其實佢哋唔係好想，即係唔係好支持免訴換證呢樣嘢，因為佢哋係即係長期有呢、這個即係。內化恐跨嘅情況啦，所以變咗，即係佢又覺得，哦，點解我咁辛苦，去做咁多嘢，去令到自己咁 pass， 但係即係去做手術去換身份證，點解可以令到，點解你依家咁容易就可以得到呢樣嘢咧？即係都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咯。但係就即係呢啲係比較，即係我就會覺得係好難，但係即係何苦咧？即係自己大家都係跨性別人士，即係何苦？跨性别人士去为难跨性别人士咯，即系我有时会咁样觉得。 我亦都咧见过一啲咧，即系我都睇好多跨性别人士咁啊，即系嚟做诊所做评估啦。咁我亦都见过，即系近年咧好多一啲男跨女嘅跨性别人士咧，即系我要叫佢哋去做一啲叫即系实际生活体验啦。咁要佢哋着一啲即系女性嘅衫咁样啦，但好多咧，我发现即系近年，特别系啲年青一代咧，佢哋咧都唔系太愿意嘅，即系有啲可能佢会着得冇咁男性化，或者比较中性啲嘅衫啊，啲颜色啊，或者系即系嗰个成件衫嘅 cutting 啊，比较中性啲，咁又未至于话去到一个即系完全系一个女仔衫。咁所以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實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喺嗰個過渡嗰個時間咧，佢哋都會擔心別人嘅眼光啊。 其實係啊，即係你話其實嗰、那個 你話要做生活體驗，即係有時即係譬如英國咁樣啦，即係佢嗰個性別承認，如果你要得到嗰個性別承認證書咧，即係你嗰個條件咧，就係你首先要進行兩年嘅所謂嘅真實生活體驗，你先可以得到呢個性別承認證書。但係問題係你冇呢個證書，其實你係好難係完全用另外一個性別去生活噶嘛，即係到底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咯，即係因為佢哋係即係未有咩證件都冇，然後你冒冒然咁叫佢即刻去投入完全用另外一個性別去生活，其實對佢嚟講其實都有一定嘅難處。即係我好了解，即係呢個情況。 即係去洗手間已經係一樣嘢啦，係咪？即係我完全同意你呢樣嘢，因為有好多跨性別人士都係講緊呢個困難。 係即係你係一開始就叫佢跳落去咁樣，其實都好難。即係所以係有啲人係需要一段時間去慢慢適應。 係啦，即係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即係譬如我有時叫一啲男跨女跨性別人士要去做一啲真實生活體驗咧，即係佢哋下次翻嚟，我見佢個改變就係可能佢會孭咗一個比較女性化啲嘅手袋咁樣。咁但系咧，佢嗰啲衣着啊，各样嘢其实都冇乜大嘅改变咯。因为我就即系同佢哋了解一下啦。因为佢哋其中都系会担心都唔知别人点样睇佢啊，同埋自己都未正式转晒个性别，咁样着好似好怪咁样。咁不过系啦，今晚就我哋嘅时间就即系好快过啦。咁啊，多谢阿 Henry Henry 姐阿谢浩林啦，上嚟做我哋嘉宾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嘢。咁啊，预告啊，听日个节目先啦。听日就3月18日啦。咁听日个主题就系穿越时空。咁有主持黄仲远、周子欣同埋余海峰。咁係啦，喺度咧都即係今晚都開心聽到啊 Henry 即係分享咗咁多啦，亦都即係多謝啊 William 啦，即係喺遠方即係一齊我哋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咁樣。咁我哋最後咧就都係 William 揀嘅歌啦，就係、叫 Betty Midler 嘅 From a Distance。咁啊，多謝各位嚇，再見。 Okay,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From a distance, the world looks blue and green, and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white. From a distance, the ocean meets the stream, and the eagle takes to flight.It's the voice of hope It's the love of love. It's the